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5章无奈的甲虫第95集。 哈利的问题第二天一早就找到了答案。赫敏的预言家日报送来后，他打开报纸先看头版，突然大声尖叫，周围的人都朝他看了过来。 怎么了？ 哈利和罗恩一起问。赫敏把报纸摊到他们面前的桌上，指着占满头版的10张黑白照片，9个男巫和1个女巫的面孔，有的在无声审笑，有的傲慢地用手指敲着他们照片的边，每张照片下注有姓名和被关进阿兹卡班的罪行。安东宁·多洛霍夫，一个男巫苍白扭曲的长脸正对着哈利冷笑， 凶残地杀害了吉迪翁和费比安·普威特兄弟俩。 奥古斯特·卢克伍德，一个头发油光光的马脸男子倚在照片的边上，一副厌倦的表情，向神秘人泄露魔法部机密。但哈利的目光被那个女巫吸引住了，第一眼看报纸时，她的面孔就跳入了他的视线。她黑色的长发在照片上显得乱蓬蓬的，但哈利见过她光滑乌亮的样子。她后眼皮下的眼睛瞪着他，薄嘴唇浮现出一丝高傲的轻蔑的微笑，像小天狼星一样，他还保留着一些俊美的痕迹，但某种东西，也许是阿兹卡班，已经夺走了他大部分的美丽。 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酷刑折磨弗兰克和爱丽丝·隆巴顿夫妇，导致二人永久性残废。 赫敏推推哈利，直指照片上方的标题，哈利只顾看贝拉特里克斯，都没看标题。 阿兹卡班多人越狱，魔法部担心布莱克是食死徒的号召人。 布莱克！ 哈利大声说。 不是！ 嘘！ 赫敏急道。 小声点，往下看。 魔法部昨天夜间宣布，阿兹卡班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部长康奈利·福吉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证实，10名重犯于昨晚逃脱。他已向麻瓜首相通报了逃犯的危险性。 非常遗憾，我们陷入了与2年半前杀人犯小天狼星布莱克逃脱时相同的处境。 福吉昨夜说。 而且我们认为两次越狱并非没有联系。如此大规模的越狱令人怀疑有外面的接应。要知道布莱克作为从阿兹卡班逃脱的第一人，最有条件帮助他人越狱。逃犯中还包括布莱克的堂姐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我们认为这些逃犯可能把布莱克当作领袖，但魔法部正不遗余力地追击逃犯，并请公众保持警惕，切勿接近这些要犯。 你看哈利， 罗恩颇为震惊地说， 怪不得他昨天晚上那么高兴。 我不能相信， 哈利吼道， 福吉竟会把越狱怪到小天狼星的头上。 他还能怎么样？ 赫敏挖苦地说， 他能说对不起，邓布利多提醒过我，阿兹卡班的看守投靠了伏地魔。别哼哼，罗恩，现在伏地魔的得力助手也跑了吗？他花了6个月对大家说你和邓布利多都是骗子，不是吗？ 赫敏翻开报纸开始读里面的报道。哈利环顾礼堂，不明白其他学生为什么没有显得恐慌，或至少在议论这可怕的头版新闻，但很少有人像赫敏那样每天拿到报纸。他们还在聊着作业、魁地奇球和鬼知道是什么的废话，而墙外又有10个食死徒壮大了伏地魔的力量。他朝教工桌子望去，那儿是另一番景象。邓布利多和麦格教授在密切交谈，两人面容都异常严峻。斯普劳特教授把预言家日报靠在番茄酱的瓶子上，专心致志地读着第一版，勺子举在空中，连勺里的蛋黄滴到了腿上都没发觉。桌子另一头的乌姆里奇教授正在大口地喝麦片粥，他眼皮松垂的眼睛第一次没有在礼堂里搜寻行为不当的学生。他皱着眉头吃饭，不时恶毒地朝邓布利多和麦格教授那边瞥上一眼，他们正在专心谈话。 天！ 赫敏惊叫一声，还在看着报纸。 又怎么了？ 哈利忙问，感觉心惊肉跳。 太可怕了！ 赫敏看上去非常震惊，把第十版折过来，递给了哈利和罗恩。 魔法部职员死于非命，圣芒格医院昨晚保证对魔法部职员布罗德里克·伯德之死做出全面调查。49岁的伯德先生被一盆植物勒死在病床上，治疗师抢救无效。伯德先生数周前在一次工作事故中受伤。出事时分管伯德先生病房的治疗师梅连姆·斯特劳带薪停职，昨天未接受采访，但医院发言人称， 圣芒哥对伯德先生之死深表遗憾，惨剧发生前他正在日渐康复。我们对病房中的装饰物有严格规定，但斯特劳治疗师在圣诞节的忙碌中忽视了伯德先生床头植物的危险性。随着伯德先生语言和行动能力的恢复，治疗师鼓励他亲自照料那盆植物，却没看出它不是无害的蟹爪兰，而是一只魔鬼网。康复中的伯德先生一碰到它，马上就被勒死了。圣芒哥医院还不能解释这盆植物怎么会出现在病房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 伯德， 罗恩说， 伯德挺耳熟的， 我们见过他。 赫敏小声说， 在圣芒哥，记得吗？他住在洛哈特对面的床上，光躺在那儿瞪着天花板，我们还看到了魔鬼网。他，那个治疗师说他是圣诞礼物。 哈利记起当时的情景，恐怖感涌上心头，像胆汁堵在他的喉咙里。 我们怎么会没有认出魔鬼网呢？以前见过的呀，我们本来可以阻止。 谁想得到魔鬼网会伪装成盆栽植物出现在医院里？ 罗恩尖刻地说， 这不怪我们，要怪那个送礼的，准是个蠢货，为什么不看看买的是什么呢？ 得了吧，罗恩。 赫敏不安地说， 我想没人会把魔鬼网放在花盆里而看不出他想勒死碰他的人。这是谋杀，很聪明的谋杀。如果送植物的人没留下姓名，谁能查得出来？ 哈利没有考虑魔鬼网，他记起受审那天乘升降梯下到魔法部第九层时，从门厅进来的那个黄脸男子。 我见过伯德， 他缓缓地说， 跟你爸爸在魔法部。 罗恩张大了嘴巴， 我在家听爸爸提到过他，他是个不可言说者，他在神秘事务司工作。 三人面面相觑，赫敏把报纸抽过去翻到头版，瞪着十名越狱的食死徒瞧了一会儿，然后跳了起来。 你要干嘛？ 罗恩吃惊地问。 发一封信， 赫敏说，把书包甩到肩上。 可能我不知道，但值得试一试，只有我能够。 我讨厌他那样， 罗恩嘟哝道。他和哈利也站起来慢慢走出礼堂。 他就告诉我们一次会死吗？这需要十秒钟。 嘿，海格。 海格站在门厅的门口，让一群拉文克劳的学生过去。他还像寻找巨人刚回来时那样伤痕累累，而且鼻梁上又多了一个新的伤口。 哦，你们好啊。 他想笑，但只做出了一个痛苦的鬼脸。 你们是吧，海格？ 哈利跟着他问。海格沉重地走在拉文克劳的学生后面。 哦，很好，很好。 海格假装快活地说，还挥了挥手，差点打到了旁边惊恐的维克多教授。 就是忙，你知道，还是那些事儿。贝克，两只火蜥蜴的鳞烂了，我被刘勇查看了。 他嘟哝道：“ 你被刘勇查看了？” 罗恩大声问，许多学生都好奇地回头看了看。 对不起，我是说，你留有查看了？ 他压低了嗓门。 是啊， 海格说。 说实话，这是意料中的。你可能不理解，但那次调查结果不好。算了。 他长叹一声， 得再去给火蜥蜴抹点辣椒粉，不然他们的尾巴也要掉了。再见，哈利、罗恩。 他沉重地走开了，出了前门，下了台阶，走进潮湿的场地。哈利望着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承受多少坏消息。海格留用查看的事几天就在学校里传开了。让哈利感到愤慨的是，几乎没有人看上去有什么难过。有些人，尤其是德拉科马尔福，显得很高兴。至于不知名的魔法部职员在圣芒哥蹊跷身亡，似乎只有哈利、罗恩和赫敏才知道或关心。现在走廊上只有一个话题，十名在逃的食死徒。这个消息终于通过少数读报的人渗透到了校园里。谣传说，在霍格莫德有人认出了几名逃犯，还说逃犯藏在尖叫棚屋，可能会像小天狼星那样闯进霍格沃茨。魔法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听说过这些食死徒，他们的名字几乎和伏地魔一样令人觉得恐惧。他们在伏地魔的恐怖统治下所犯的罪行众所周知，霍格沃茨的学生中就有受害者的家属。这些学生发现自己不情愿地成了走廊里注意的焦点。苏珊·伯恩斯的叔叔、婶婶和堂兄弟都死在一个逃犯手里。他在草药课上痛苦地说，现在深深体会到了哈利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真可怕。 他坦率地说，一边往教药堂幼苗上加了太多的火龙粪，使得他们难受地扭动尖叫起来。哈利这些天在走廊里又成了小声议论和指指点点的对象，但他发现议论者的语气稍有变化，现在是好奇代替了敌意。有一两次他肯定听到有人对预言家日报关于十名食死徒为什么以及如何逃出阿兹卡班的说法表示不满。在困惑和恐惧中，这些怀疑者似乎转向了仅剩的一种解释，即哈利和邓布利多去年以来所讲的内容。不仅学生的情绪变了，现在还经常能看到两三个教师在走廊里低声紧张地交谈，一见有学生走近就不说了。 显然他们不能在教工休息室自由讲话了， 赫敏小声说。他和哈利·罗恩碰到麦格、弗利维和斯普劳特教授聚在魔咒课教室外。 有乌姆里奇在那儿呢。 你说他们有新的消息吗？ 罗恩回头望着三位教师。 就算有，我们也不能听，是不是？ 哈利气愤地说。 在教育令第多少号来着？在那之后我们就不能听了。 因为阿兹卡班越狱事件见报的第二天早上，学院的布告栏上又贴出了新的告示。 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令，自禁止教师向学生提供任何与其任教科目无密切关联的信息。以上条例符合第26号教育令，签名高级调查官多洛雷斯·简·乌姆里奇。 这条最新法令在学生中引出了许多玩笑。李乔丹向乌姆里奇指出，依据新法令，他不能责备弗雷德和乔治在教室后面玩噼啪爆炸牌。 噼啪爆炸牌跟黑魔法防御术不相干，教授，那是跟您任教科目无关的信息。 哈利再见到李时，李的手背鲜血淋漓，哈利建议用一点莫特拉鼠汁。哈利以为阿兹卡班越狱事件会使乌姆里奇收敛一点，以为他会为他亲爱的伏吉眼皮底下出的这个大纰漏而感到羞愧，然而这件事似乎只是使他更疯狂地想把霍格沃茨的生活控制在掌心里。他好像正下定决心，近期内至少要解雇一个人，只不过是特里劳尼和海格谁先走的问题。